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上个星期我哋又请到阿陈丽娟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嘅诗啦，今集就继续。 唔够喉啊，咁啊继续讲，而且咧今集咧我要即系要入呢个更加核心嘅女诗人嘅诗歌入边吓，即系女性吓喺佢诗歌嘅出现。因为点解呢？因为陈丽娟所有嘅诗入边咧，我最中意或者系我认为佢写最好嘅就系呢首叫《女大历史之歌》。 系， 咁我哋先听听呢首诗先啦。 女大历史之歌，陈丽娟。妈妈送给我一双小鸟，我轻轻的握在手里就死了。我强壮，刚生了孩子，迟带没剪就落田，做过童养媳，嫁过生鸡，打过日本仔，埋葬我的小丈夫，他肺痨，小儿麻痹。我要进来了，你还痛啊？那多忍耐一会儿。这些我记得，但我还是记不起你们的名字。我记得你们送我牛排、洋酒，然后我们吃玫瑰花和钻石。我们到过祠堂、教堂、大会堂，坐过花轿、游艇或者飞机。我洗过100万人的衣服，做过玩具厂，开过酒楼，卖过盗版。玩具厂在大火中倒下，酒楼做不下去，我一路把它推进海里，用面条和电线给自己盖了一间小屋。是的，我也会感冒，我发烧，邻家的木房子都着火了，老鼠们吓得拖着火尾巴钻进我的衣襟里。然后到了那一天，我的乳房一个一个的脱落，变成马戏般的帐篷，腰间的皮肉像婚纱一样拖在尾后，白发缠着高楼，照亮午夜的街道。我就知道我将要睡一个很长很长的觉。现在公路是我的肋骨，下水道流淌着我的血，光纤是我的头发，午夜无眠的办公室窗户是我的眼睛。 啱啱听过咧，就系《女大历史之歌》，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阿陈丽娟嘅作品。 我想讲呢首诗之前咧，我反而要想提一提佢另外一首诗。佢有一首诗叫《新房客》嘅，就好短嘅诗。咁入边咧，佢将自己同一只猫系混为一体嘅。咁我哋大家记得啦，上一集咧，我哋又讲陈丽娟有一首诗咧，系讲一个卖金鱼嘅小女孩啊，唔系俾卖金鱼嘅人引诱嘅小女孩啊。即系我令我谂到一句话就话啊，由一个卖金鱼的小女孩到成长为一个女大历史之间咧，系经过嘅阶段咧，就是、猫系一个必经嘅阶段。因为猫嘅独立咧，我谂咧系好多，其实好多女性都渴望嘅，所以女性对猫有一种认同啦。陈丽娟啊，咁其实咧，《女大历史之歌》入边咧，嗰、那个慢慢被逼变得好强壮嘅呢个女性嘅蓝本，系咪就系你妈妈呢？ 有咁嘅成分啦，但我谂系好多其他嘢嘅组合啊，譬如话真我睇过嘅一啲小说啦，譬如读书嘅时候咧，即系中学会睇过一个小说啦，叫做《The Good Earth》，就讲呢个农村嘅女性，佢生完 B B 就即刻落田度耕田嘅。而另外咧就有一个小说咧，就系、是、Angela Carter， 佢提到喺个马戏团里边咧一个巨人嘅女性嘅。咁或者同时间又会有好多呢啲古仔，即系例如啲红三代中国女性嗰啲，即系啲女人会喂好强、好强劲咁样，生命力好强。咁我就受到呢啲咁多炒埋一碟古今中外嘅影响，就突然间会谂到写呢个作品咁样。 哦，我反而我睇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冇谂到外国嘅女性，反而我谂个、即系入边好多嘅角色咧，可能系尤其系岭南嘅女性啊、尤其系上一代嘅香港女性或者上一代嘅广东女性都有呢啲特质啊。咁咧我就谂起咧，即系最近咧，其实呢一两年都系 啦，呢幾年都係啦，呢大眾傳媒成日揾呢個女性嚟做一種點咧，即係各種概念啦，又港女啊、剩女啊，依家又有咩女啊、 末女 啊、末女啊等等啦，其實其實都帶有一種消費即係女性呢樣嘢喺入邊嘅，但係。剛剛相反，真正嘅呢啲所謂呢被污名化嘅女性，佢哋真正咧都係一個咁樣嘅女大歷史。啊，我覺得呢首詩令我諗起咧，惠特曼有一啲詩咧，真係歌唱一個普通人嘅詩。 嗯， 啊、你從呢首詩開始咧，有幾首咁嘅詩咧，都係對一種所謂嘅平凡又好，或者係已經被大家傳媒又好等等，即係流俗化嘅一啲概念嘅，你去將佢豐富或者還原翻真相咁樣嘅感覺。 嗯，系啊，我写嘅时候咧，我自己会谂一啲电影画面出嚟，类似譬如话啊，嗰、那个佢会去洗100万人嘅衣服啊，去做玩具厂啊，咁样或者跟住个玩具厂又会倒闭跌咗落海啊，呢、嗯、啲其实又会即系展示翻啊啲香港历史，大家即系我哋阿妈嗰代都会系做过制衣厂啊嗰啲，咁、嗯、但系我做嘅时候就会将啲大家都知嘅古仔，但可能会谂一啲。即係比較動畫式嘅畫面出嚟咁樣。 係啊，直到最後一段就好強有力啦，非常強有力。正正係一個咁瑣碎嘅或者係咁被忽視嘅女性，變成咗呢個城市嘅各個部分。 係公路啊，嚇光纖啊咁。 最後面嗰段可能係我以前即係做咗都好多年一個辦公室，即係工人嘅一個經歷啦咁樣。 午夜無眠的辦公室窗戶，這首就是《女大歷史之歌》，接下來要介紹的另外一首詩就是《亡星之城》。 《亡星之城》，陳麗娟。夜夜無星，房子的瓦頂被吊機奪走了，然後我們坐著的地板给整个的掀起来扯走了，饭粒和我们散落一地，我们急着捡起地上的饭，他们以更快的速度用吸尘机吸走我们身上的毛发，他们以混凝土灌满所有的街道，及时跑掉的就留下一个一个人形的洞，管理员看不到的时候，我们爬上去那些巨型的混凝土豆腐，总能掘到咸鸭蛋。地面枯萎了，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我们只能通过管道，在一座又一座的白色大楼之间爬行，每天坐在办公室的次格里，下没有味道的蛋，卖掉几十年所有的蛋，我们有些人去大楼那边买了玻璃房间，然后慢慢的学着他们吞吃生蚝，带孩子去吃巧克力火锅，但这时你们的孩子已经不知道鸡是什么样子的。那天阿婆在混凝土里掘到星星的尸体，我们用炸鱼蛋的油把它们放上天空。 亡星之城咧系陈丽娟嘅代表作，咁都系被逼噶啦。我觉得即系一个诗人嘅代表作，未必系自己想佢成为代表作嘅，系个时代逼到咁样嘅。咁其实陈丽娟之前嘅诗咧，好多人会觉得可能系好内向嘅诗，好内心世界嘅游戏嘅诗，但系去到嗰一刻。呢、這個保育運動如火如荼嗰一刻啦，我諗好多除咗陳麗娟，其實仲有好多小西啊等等，好多詩人都會去即係挺身而出啦。 嗯， 但係即使咁樣嘅時候咧，即係一個好嘅詩人咧，都會保留到佢自己素質喺入邊，即係唔會話將首詩變成即係一個社會運動嘅附加物咁樣。咁點解你會寫即係一首關於天星碼頭嘅詩啦？點解會出現咁多食物嘅咧？呢個係我最奇怪嘅地方。 有火鍋係嘛？ 係啦，又鹹蛋啊，又～ 有魚蛋、啊、 可能呢、當然個緣起就是大家在現場或者電視上看到哇好憤怒啊咁樣啦，亦都係自己有份去瞓啊，有份去企，但都改變唔到呢個現實點樣會睇住嗰個成個天星嗰個鐘樓俾啲嘢吊起咗啊咁樣，咁我就嗰種比較強烈嘅震撼就會令到我去開始去寫啦。咁嗰啲嘢食咧點解會嚟咧？就係、是、可能我冇特登去諗嘅，但係而家諗翻起就會覺得嗱嗰、那個強硬嘅發展啊、暴力嗰啲好冰冷嘅咧，但係咧嗰啲鴨蛋啊、魚蛋啊嗰啲就係啲即係食嘅嘢，其實係啲好。好庶民嘅嘢都係好軟、好柔軟，係會佢會腐爛，又會係啲即係有機嘅嘢咧。咁就同我哋嘅身體亦都好接近。咁我、可能會係呢一個咁樣同佢一個對比咁樣。 我覺得係一種麥兜精神，真係真真正正呢啲喺我哋現實不斷咁發生咧。呢啲喺外人眼裏可能好廉價嘅魚蛋啊呢啲，即係但係我哋自己會覺得好珍惜嘅嘢，正係呢啲嘢先將我哋拉近咗我哋同香港嘅距離。 系啊，往往睇落好似微不足道啊嘛，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最重要啊。 就好似佢哋拆天星、拆皇后咁样啫嘛，佢哋会觉得哇，好简单嘅建筑啊，好冇乜用途嘅建筑，又冇乜历史价值，但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有自己嘅价值观去选择佢咯。 咁啊，呢首就系《望星之城》，跟住落嚟要介绍咧就系《我们散落大地》啊。 我们散落大地，陈丽娟。我们是每一块铺在地上的石头，我们是墙，是窗户，我们是铁栏、帐篷、自行车、玻璃瓶、白布条、木板手推车，我们是压碎了的胶眼镜、掉落的鞋子，我们是子弹孔，我们是坦克车，压过去，压回来。我们是突然关掉的灯，我们是医院，是停尸间。我们是守在公厕楼顶的记者，我们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们是歌曲、胶卷、录像带、全世界的电视机。我们散落大地，我们走，我们不走，我们躲藏，我们坐牢，即然我们只是藏在母亲手心里的白菊花，即然我们只是在草地上低着头，有时在做会计，有时做建筑、运输、零售，有时恋爱，有时做菜。我们有人把故事再说一遍，我们有人说谎，有人教孩子说谎。我们的孩子刚上中学，我们刚上中学，我们刚掉光了头发，我们刚长出头发，我们都在。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就是我们散落大地，就是我哋嘅嘉宾陈丽娟嘅作品。 哇，呢首仲劲，点解你后来变得咁强大嘅力量、咁愤怒嘅诗人呢？咁我觉得呢首诗咧，当然咧又系头先我所讲嘅，佢罗列咗好多好多嘢，但系今次罗列嘅咧，真系一啲都唔得意啊，唔可以用得意嚟形容吓，一啲好严峻嘅意象。你喺咩情况下写呢首诗咧？ 当然啦，大家睇到入面有出现嗰啲俾人压扁咗嘅一啲人，同埋佢哋单车啊，咁、就谂起即系系啦六四啦。咁年年都有嘅，但系点解我唔系年年都写一首咧？咁呢个系我记得系应该系咧嗰年系有个人无啦啦行出嚟话冇啊冇啊冇事啊，你碌死只猪啊点样嗰啲，咁啊就会令到我有比较大嘅反应。同埋呢个都当然系受到雅思嗰首诗去，即系梁炳坤嗰首诗个启发啦。点解会用咁多铺陈嘅物件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当其时都已经出咗世啦，亦都可以睇电视都理解到嗰件事，即系都一路都唔会忘记，一路都你觉得虽然隔住电视，但系你有一种喺现场嘅感觉。而即使嗰件事系几咁变成一啲抽象嘅嘢，但系你睇到当其时见到嗰啲眼镜啊、嗰啲嘅血啊、嗰啲嘅物件咧，你系即虽然系好唔重要，但系佢哋系好实在嘅去见证咗嗰件事，所以我会选择用呢个方法去写。 我都觉得因为正正因为呢种散落咧， 就如標題所講啦，散落大地，我哋係被迫散落啦。當然，即係比如經過呢種鎮壓啊，或者一種強力嘅壓制之下散落。正正因為散落之後咧，我哋先至有呢種珍惜，就係話我哋係藏喺母親手心裏嘅白菊花。當然呢度可能係指天安門母親啦， 嗯、 但係亦都係我哋每一個咧，就最後宣稱我們都在，即係咁樣嘅一個人咧，係佢可以保住嘅一樣嘢。佢正正手心藏咗呢种白菊花咧，佢先至唔会系完全咁样散落。 同埋里面有讲到话，有人将故事再讲一次嘛，再说一遍。我们有人说谎，咁但系其实最后尾，即系最紧要就系最后尾嗰四个字咯。我们都在。 咁其实啊，陈丽娟就好少咁赤裸裸地沉重嘅诗嘅。咁我哋去到最后一首诗啦。咁呢首诗咧，亦都系陈丽娟好新嘅作品吓。呢首诗呢，我自己就解读唔到啦。虽然我好早已经系自发睇过呢首诗吓，咁我都想请陈丽娟自己嚟读一读呢首诗，我哋再一起嚟研究研究呢首诗啊。 不在那里，我不能轻易地进入宇宙。六乘八格的木板地里，我来回踱步。我要看见插满涉琴的湖，书页翻动，独脚艺人在我内耳搅动手摇风琴。但我的房间放了床，门就无法完全打开。床单上的牡丹和玫瑰，深陷在粉红直条纸的里面。一个充满魅惑的地底入口，333麻雀商标中国上海，是床单边角上唯一的线索。但上海谁还要做这种东西？我不能松容地遇见繁星，而不是忙着倒设书从门列队，转中我的举目书桌里安身立命，掀开雨塞的下水道，并没有发现蹦蹦跳的骨色少女唱着伟大的哀歌，甚至不能出海找一只白腹三色猫劫一只海龟，在白毛中航行。我漂浮在猫背上，麻油色的岛屿和鼠灰色的城市之间，总是晕船。 啱啱听过就系陈丽娟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啊，《不在那里》。 哇，呢首诗真系都几拒绝读者嘅，正如佢嘅不在同埋不能轻易进入，即系佢嘅难解读咧，就系其实有种欺骗性喺度。即系一首诗咁具象，佢呢首诗系过分地具象，具象到每个意象咧都有好丰富，好似小说咁样啲细节喺度。正正因为咁样咧，你反而觉得我系我读者不能进入你嘅宇宙。 好彩我哋而家有作者喺度， 咁有寫嘅時候就有少少特登嘅。咁咧，其實譬如每一段咧，嗰第一句咧，進入宇宙啊，或者繁星，或者係第二段尾段嗰度嗰啲少女咧唱啲偉大嘅歌咧，其實咧我就有少少立心不良嘅寫嘅時候，係一啲諷刺啲好 grand 嘅詩啊，即係成日都宇宙啊，成日都少女啊，成日都又 即係李爾克啦，你諷刺嘅， 唔係啊，啲好多人都係咁嘅，唔係我中意李爾克嘅，唔好咁啦。咁我即係我有時寫作遇到困難啊，我哋好似去唔到嗰啲咁宗教式嘅一個狀態喎。咁但係咧，咁我用嗰啲意象咧，其實咧係我屋企裏面啲嘢嚟嘅，咪即係嗰啲嗰個涉琴嘅壺同埋手搖風琴嘅冇啦。但係嗰個直條的牡丹嚟，就係一張床單嚟嘅，係一啲可能即係三幾十年前上海做嘅。咁你都知上海而家好摩登噶嘛，就唔會做啲好土嘅產品。 嗰時可能喺啲國貨公司買嘅， 係嗰個一條條嘅直條，但係有啲花喺度，咁就好似咧有個層次，好似我望下望下，就好似我可以跌入去嘅一個空間、二度空間咁樣，有啲咁嘅想像咁樣。 其實我覺得呢首詩係重塑一個偉大嘅文學傳統，就係愛麗絲夢遊仙境。雖然你咁反少女啊，但係你入邊係真係以一個咁樣嘅愛麗絲少女嘅形象出現，因為你一開始提到宇宙，但係即刻就入翻一個好細嘅地方，即係好似愛麗絲食咗粒變大丸咁樣，跟住又入咗一個好細，即係入邊嘅空間好有趣啦。咁包括你頭先提到呢一個意象，我都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呢個上海，中國上海，即係中國上海係一個好大嘅嘢嚟嘅，但係佢喺陳麗娟呢首詩同埋喺佢嘅空間入邊咧，係以一張床單嘅形式出現，即係呢度有啲解構或者反諷呢種偉大嘅，除咗你頭先話反諷嗰種偉大哀歌啦。 我諗都有種反諷呢啲即係宏大嘅名詞啦，因為可能係一個咧五十年代嘅嗰種即係懷鄉嘅詩人、香港詩人或者南來詩人嘅眼中咧，哇！呢張床單會令佢即係哇湧起多少愛國嘅情操啊咁樣，但係喺呢個愛麗絲嘅眼中咧，可能就係一片大海咯。 有冇補充啊，陳麗娟？ 後屘咧就有隻貓啦，咁就我當佢係一隻船咁，我又可以坐住佢周圍走咁樣。咁我諗係我自己會比較在意，我寫嘅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被困喺啲好細嘅空間裏面，但又希望喺藉住文字可以即係。航行出海咁樣， 咁仲唔係愛麗絲呢隻貓仲識笑添？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介紹咗，應該話咧，我哋一連兩集咧，就請咗陳麗娟咧，就幫我哋介紹咗佢好多首詩啊。咁希望遲啲再有機會再請阿陳麗娟上嚟啦。 有冇新詩集出版計劃？ 暫時未有，而家努力咁寫緊。 加油！ 多謝。 好，我哋下星期再介紹其他嘅詩作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